为祖国光复会成立80周年，朝鲜国家邮票发行局推出了纪念邮票小行章一种。小行章印有一幅油画作品，它描绘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主体25年1936年5月5号召开历史性东港会议，向全世界宣布祖国光复会成立。小行章上方印有祖国光复会成立80周年，主体25年1936年，主体105年2016年等字样。